好第诶。第四節咯，好第四節翻嚟咁嘅，頭先我哋咪講緊米芝蓮級嘅，咁佢我就真係唔明白，你咁咧，你米芝蓮發即係諗呢個樣嘢出嚟嗰陣味咯，咁你真係食中國嘢，咁你點知佢係好味咧？原來你想所食嘅好味冚棒都係雞粉雞。加味精嘅，咁你鬼知咩？系咪先？ 咁佢会用我即系，以我所知，佢会应该会用翻当地嘅人去做嗰个评级员嘅。咁、但系嗰个评级员系点样能够成为评级员咧？我就真系唔知道。 咪咯，即系等于香港嘅，你搵啲西医去管中医。都两样嘢嚟喎，大佬，两个都唔同嘅嘢嚟。 所以呢样嘢好唔公开嘅，有阵时啲嘢系。 但系即系我成日都同啲行家有讨论嘅香港嘅米芝莲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觉得咁畸形啊？因为即系你点样去谂到鸡蛋仔、牛杂、叉烧、烧鹅咁，即系你点样去评定佢成为嗰个星级嘅？我呢个我真系觉得好得意，好特别。 如果系米芝莲级嘅厨师啊，点样评定咧？要 其实米芝莲级嘅厨师啊，其实米芝莲级嘅厨师就系、是、都系由佢哋去评定咯。 我即系样样即系佢最紧要系咁系，真系好难评定。 唔系因为嗰粒星其实唔系跟你个人噶嘛。 系 其实跟间餐厅 系 啦，咁但系即系点解我哋成日话哦米芝莲厨米芝莲厨就是、因为可能嗰间餐厅其实本身个老细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到 Gordon Ramsay 啦，咁其实佢点解攞三星啫？系因为佢啲餐厅攞三星啊嘛，咁佢咪三星厨咯， 系喂，咁佢咪好着数？喂，佢真系唔使俾咁高人工你喎，大佬，你嚟我间餐厅早做，你真系米芝莲厨噶咯。 咁又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始终喺外国好多餐厅嘅老板其实就系个厨师。 咁啊系， 系啦，咁嗰间餐厅嘅荣誉当然系属于佢嘅，咁但系佢通常佢哋就唔会话觉得自己系一个米芝莲厨师，就净系我系米芝莲厨师，我 系 一 team 人咧，米芝莲厨师，因为我哋试过。即我自己试过在外面做事那年就是宣布那间餐厅成为那年的二星， 是 然后阿鬼就冲出来跟我们说我们今天不开、我们连 close 两天、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成为了米芝莲厨师、 跟着 就拿着几支香槟这样走进来一起在那里喝、玩、 是开心的但讲真话，而家香港嗰啲好多，就算 even 以前啲茶餐厅咧，嗰啲师傅咧系觉得自己好就地位，我冲杯靓嘅奶茶俾你睇，系我嘅荣誉嚟，而家冇咗呢啲嘢噶啦。以前嗰啲咪啊，佢嗰个位嗰、个茶档好威威啊，都冇咗呢啲嘢。 我其实依家都有嘅，即系可能系啲比赛入边咪会有咯。 唔系佢比赛嗰刻嗰杯梗系靓啦，但系平时唔会煮个杯俾你饮啊嘛。 哦，唔系噶，如果嗰啲咩奶茶王嗰啲可能会嘅， 可能唔系佢嗱，其实佢嗰发觉好多食肆都戆居，你可以买$50杯奶茶，你总之你杯杯做翻咁嘅饮，一样有人帮衬你。你总之杯杯做翻你去比赛嗰杯咁靓俾我饮，一样有人俾钱嘅，其实唔紧要嘅。 是的，其实是的，所以即点解厨师其中一个我哋觉得是好值钱嘅地方，就是因为佢每一次都要维持到嗰个水准。 是咯，佢如果你真係次次做返人哋，真唔介意俾贵啲喎。 但香港唔係咁諗喎。 係咪即係香港都可以咁做，我觉得。 可以做，但係你要明白到呢如果喺厨房入面呢，而家係好興嘅，已經係啲人咧啊，做下唔做，做下唔做，你根本上你係冇呢個品質保證嘅。係， 因為依家啲人可能一來嫌辛苦。 係啊， 咁我哋又喂，咁我又講下啦嗱，講下做廚師，其實做廚師我就管廚房嘅，但係唔係嘅，就原來要出。同出面嗰啲經理啊，嗰啲咧就喂佢唔好生意，佢又分享就賴你，係嘛？咁啊， 成日都有噶啦。 嗰啲拗撬咧，即係有時又話：，喂，出住咁嘅餐單啊，我點樣 serve 啲客啊？點樣賣啊？咁啊，嗰啲衝突咪成日都有嘅咧。 所以通常我嘅做法就係、是、你唔好嘈， 嚇、 啊，依家我話事， 係 OK， 你點行點走，點樣擺點樣做，全部我幫你搞掂佢。 是 你责任 就是负责帮我推， 系 吓、啊，我要 sell 到有客，有生意， 系 你同我都交到数俾老细，咁就得啦。 嗯，即系你总之有咩事就我顶。 有咩事就我受啦， 你受晒噶咯。 有咩事我受啦咁，即因为其实可能我好鬼佬嗰一套，即我觉得最熟悉成个一间餐厅里面最主要系卖 food 啦。咁我系最熟悉呢一个 menu 嘅人， 系 咁由我去 design 一套流程出嚟， 嗯， 咁你咪会知道。点样去做，点样去行，而唔需要话即系我又要咁，你又要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唔同意见， 系 咁实会有碰撞噶，而碰撞嘅时候，咁一定系你赖我，我赖你噶啦， 系 咁倒不如直接啲啦，呢一套嘢系咁行噶啦， 嗯， 如果衰咗，咁你咪话我咯， 咁啊啱嘅，因为中国人点解打乒乓波咁叻咧？因为中国人中意推卸责任。 系啊，但系 一个波嚟又推走佢，所以打 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啲咁嘅人咁样先讨厌啊嘛。 佢 真 系好 嘅， 系咁啊！喂，有冇碰过嗰啲客都好烦喎，大佬又唔识嘢，有冇啲好？如果你好鬼烦嗰啲，叫你个总厨出嚟，我食开嗰啲唔系咁嘅，我经常做咧， 我大把啦。 系嘛？我哋头先讲一个好笑。 我有一次就系、是、即系埋台咁，即系谂住同个客倾下偈啦。见佢咦食唔晒个沙律，咁我问佢啊差啲讲咗名。小姐你系咪有啲咩问题啊？点解食唔晒个沙律啊？咁佢就话你个沙律好生啊。系咁，即系喺我即刻就呆咗。点解咧？因为吓、沙律唔系生咁，即系点啊？ 喂，佢文明咗噶啦。 咁你想点啊？ 我谂佢文明咗啊！佢总厨，点解你沙律冇沙？啲沙律冇沙嗰度。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系咪因为因为我用 fish 啦，同埋用红毛啦做嗰个沙律，咁变咗可能系啲 fish 本身佢带一啲甘味。 嗯， 咁我就问佢其实系咪咁样，咁佢就话系啊系啊系啊。咁啊，跟住我问佢，咁其实如果系咁嘅话，不如我俾多少少啲 balsamic 你啦，即系意大利嘅陈醋啦。咁佢就话好啊好啊，好中意食嘅。哦，咁其实我谂到最尾，佢其实系唔系因为个沙律有啲咩问题， 因为你冇味醋嘅。 乜？其实有嘅，捞埋咗 mix 咗嘅。我谂佢只系想要多啲嗰啲醋。 咁佢出声啊？ 乜你其实你出声我定俾你噶？ 系咯， 虽然系几贵， 系， 但系即系如果令到你嗰餐饭食得唔开心嘅，咁其实。我都冇乜作为。 做个厨最开心就见到啲客清晒就点啊嘛，系嘛？即系好开心食得， 即系你食晒所有嘢。我系非常非常之开心。每一次即系如果同啲客去倾偈去 social 嘅时候，其实我见到佢哋台面嘢清咗咧，我就会好有成功感，即系只眼会叮。 就系最大镬咧，就系嗱，而家咧。啲香港好多好多啲後生仔啦，或者咩，佢食慣咗味精， 系冇錯。 咁啊大鑊啦，啲脷胎又厚，你話俾佢聽咧，點食慣啲原味，譬如，咁你死啦，係咪先？一唔見到， 我哋覺得唔好食 嘅，點解冇汁嘅？ 係啊， 點解啪啪都冇嘅？系嘛？你俾啲盐我做乜鬼啊？又话系咪啊？冇茄汁啊，冇碟汁。 因为我自己好中意做鸭胸， 系。 咁我试过有一台客咧，就真系好得意。咁、我就攞啲好靓嘅鸭胸。咁嗰台客系啲好后生嘅客。咁啊，四个人啦。咁我就同即系，咁我有个同事就见到佢哋，咦望住我鸭胸好似搞好耐唔食咁样。咁就走埋嚟同我讲话，喂，处理使唔使出去睇睇啊？因为通常有呢咁嘅问题，佢哋都会即刻走入嚟问我，就 pass 俾我话俾我听，喂，有咁嘅问题， 系， 你使唔使出去睇睇？ 嗯， 睇下系咩事都好咁样。咁呢个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因为我一定要知道究竟每一个客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出咗去，我问佢。小姐，你其实系咪个鸭胸有啲咩问题？如果系嘅话，你唔怕话俾我知，我话呢度嘅 executive chef 啊。跟住 佢个男性朋友就开始发癫啦，即系一大轮粗口。 啊， 阿邦生你点食噶？唔食得噶嘛？ 系。 我平时食嗰啲啊，都唔系咁嘅。 你食烧鸭啫系嘛？ 咁我就问佢：平时你食嗰啲系烟啊烹嚟嘅系咪？嗰啲系 smoke 咗嗰啲？ 啊， 咪系咯，你呢啲咪一样。 哇，一样啊，大佬。 先生，其实我呢一嚿系生鸭烹嚟嘅，佢系法国血鸭种嚟嘅。咁咪佢即刻收个声。 啊， 跟住佢隔篱嗰个女性，另外一个女性朋友咧，就喺度话：哎呀，唔好失礼人啦。咁即其实香港人好多时候就係、是、即对于某啲嘢佢哋唔好理解。 係。 咁平时食开咩叫平时食开，即我都写到明係叫生鸭烹啦，中文。即你话英文係英文，你话可能你未必识睇，或者法文你唔识睇。咁但係中文你识睇啦，嗰咁你见到一嚿，同埋你俾咁多钱去食呢个鸭烹，我俾一嚿。即系离货都唔过十蚊嘅咁样俾你啊！ 咪咯，即系走去食鱼生话，点解啲鱼唔整熟佢？呢啲咪废话。 大陆人会嘅，以前真系 咪咯？ 我听过啲朋友讲话，即系做 banquet 咁样样，真系要俾杯滚水佢， 碌一碌佢， 碌一碌碌， 系啊，嗰啲系拖罗嚟嘅， 真系黐线， 中拖 系咯， 系啊，中拖碌一碌佢，然之后先食。我 friend 同我讲翻，佢话。佢食咗咧都成三千几蚊走噶，但系咧佢每一嚿咧都攞唔攞佢先嘅， 黐线啊大佬真系，即系遇到啲客咁啊，真系好笑喎，真系系嘛？ 系啊，即系你有阵时你个心理会暗笑 啊， 咁但系同时间即系对于我哋做厨嘅嚟讲，我哋有阵时会觉得好可悲， 系 因为真系嘅你。即我哋好用心机去做每一道菜，我哋好想大家食到嗰一样嘢最好嗰个状态。咁但系佢出到嚟嘅时候，就系因为佢哋平时食开一啲好冇良心嘅嘢食啦，咁令到佢哋嘅味觉系完全系退化咗，同埋佢哋唔知道哦，原来呢个世界系有咁样嘅食法。 系啊， 系喂，最惨佢未食过，你其实唔紧要嘅，你唔好弹咗先，你试下先， 你食咗落肚， 你食咗落肚，喺度睇下呢啲人哋煮咩，梗系有个原意噶嘛，你俾咁鬼贵，大佬你咪俾十蚊，你咪俾100蚊，你食够扒，你食够鸭胸。你俾成千銀去，點解佢值一千蚊？你點解唔試下咧？ 唔係啊，香港人咧，其實好奇特嘅食嘅呢方式咧，佢哋唔會理解咗到嗰樣食品嗰、那個 來源 係來源啦，點樣食法啦、啊？佢哋唔會理，佢哋只會直覺哇，血淋淋嘅，即係好似牛肉咁樣、牛扒咁樣，嗰啲唔係血水嚟嘅， 其實係裏邊嘅 汁嚟嘅，汁嚟嘅。但係咧，佢哋就覺得哇，血淋淋嘅點食啊，生嘅。我哋唔会明嗰啲其实系啲 juice 嚟嘅，其实 最好系嗰啲， 嗰啲血水嘢喺里边。 其实我哋出嚟啦，我都即系头先讲我会 waste 啊嘛，所以其实已经 waste 咗嗰啲唔系一啲唔好嘅养分。 系啦，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哎呀，你比较生嘢俾我食噶，点点点，即系佢哋会系咁样咯。我只可以就系讲香港人食嘢咧，就会觉得系扮高级咯。佢系嚟啊，我系俾呢个价钱俾你啊，我要食呢样嘢，但系其实我讲冇知识啊，食嘅系冇知识，我只可以咁样讲。 系啊，仲要扮嘢咧。 是啊，扮嘢咯。 你中意你怕生，我整个全熟嘅，你咬得开先。你我唔介意，我帮你整全熟，你咬得开先。 所以而家咧， 五和牛全熟 系啦。所以而家咧，香港做飲食业咧，的确系困难嘅。 困难 系。 点解咧？唔好话净系厨房对住啲西客，前线对住啲西客都好乸头痛噶。 系咯，冇错。 即系你又要食靓景，你又要 good service， 但系你又要咩呢？要快。 系啊， 快你食快餐啦、 啊。喂喂，大佬系有，譬如而家咪而家好多都系用低温煮熟噶嘛啲嘢。 系，我都好中意。 咪用低温，咁你话明低温嘅要时间啦、啊，大佬啊，唔系爆香，唔系爆红只镬嚟怼落去炒噶嘛，系咪 真系有啲试过咧，坐喺度五分钟，跟住同你讲，喂，碟嘢咁耐嘅，我心谂小姐呢个食紧意大利菜同埋法国菜。 快喎、啊。你諗住好似大家樂大快活咁樣三分鐘起上啊？ 快帶零要一個鐘頭十道菜食曬。 但你唔係喎，但你真係咁樣同佢講？ 冇，你只可以咁樣諗啦、啊。 喂，你老尾對面大快活有位？ 你只可以係笑住咁樣。嗯，係永遠你嗱都話永遠咧做餐飲業咧，你都要好 two face 嘅、啊。你誒、你要對住佢，但係事係我哋嘅錯，但係背後咧你就會匿埋一邊。你明知你唔识食，你唔好喺度食啦，啱唔啱啊？ 人哋嗰啲几粒钟系享受啊嘛， 佢哋唔会噶。外国人食一个法国餐咧、嗯，即系意大利人都系食半日嘅，人哋系由朝头早咧食到夜晚，我都见过噶，系由喺香港我真系试，我曾经何时做过一间意大利菜，佢系由朝头早嚟食呢一个诶嘅早餐，我哋所谓嘅 brunch 啦，跟住之后咧系食到夜晚。夜晚再喺度食埋个饭，佢基本上全日都喺我嘅餐厅里面嘅系。 哇，咁要使好多先得，我觉得。 意大利人嚟噶，系啊，佢由食 brunch 攞餐完咗，跟住开始饮酒，饮食啲下啲芝士啊咁样，跟住到夜晚啦。 嗯， 系啊，到夜晚食埋个 dinner 先至全家人一齐走嘅，同埋啲朋友。 咪即系我细个跟我有个我以前有个契妈好有钱嘅，咁啊带我去食啲高级嘢啦。跟住我有一次咧食完出嚟，喂契妈我真系唔饱喎，食。佢话傻仔，我而家带你食啲好嘢，要饱用乜嘢啊？同你过去怼个牛腩饭，饱到你死都得啦。俾啲好嘢 都 唔 系啊，其实都会好易饱嘅，因为即系你可能正宗嘅法国菜十二度或以上噶嘛。 唔系，因为太 食食下好饱噶， 因为佢食嗰啲好精致嘅嘢咧，你好似其实你系饱嘅，但你好似冇食过嘢落肚咁咯。 呢、這个就有阵时可能，我谂呢个都会比较香港人心态先会 系咯，同埋人哋嗰啲真系好嗰啲柱咧，佢又由淡开始浓咁啊，慢慢调教你，等等你啲味蕾升上去品尝噶嘛。 多谢你咁样赞我， 系嘛？ 系啊，因为 柱系会咁噶嘛。 外国人佢哋系会品酒噶嘛，系一字食一字饮酒噶嘛。根本上你饮一啲酒咧，佢开始会令到你个胃胀，咁你就会系慢慢哦 feel 到系会系有饱肚嘅感觉嘅。 同埋每一道菜都应该系有唔同嘅酒， 等佢初初嚟啲嘢，整开咗个胃口先，淡淡地，跟住上去之后开始浓啲，等佢慢慢嚟接受。 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楼面经理都需要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嘅。 系啦，要去肯学咯，你唔肯学嘅就系觉得啊系咁样嘅。你有冇谂过，其实你要同厨房嘅人去配合咧？即系其实你呢一道菜系需要 serve 啲乜嘢酒，需时几耐？其实要同个厨师要。好夹咯，而唔系你谂嗰方面嘅嘢咯。 其实我觉得咧，而家做出面嗰啲咧，你都要有料嘅。你冇可以下下都叫个总厨出嚟，你都要初步解释到俾人 听。系啦， 所以都会有一定程度嘅 training 嘅。 系咪就而家嗰啲不学无术嘅人多嘛？ 系噶， 冇错， 系咪先？自己系冇料，但系佢系企喺个经理位度， 冇料扮四 片。系啦，咁啊，但系我同佢讲讲， 有啲直头系咧，有啲系好啲嘅餐厅，直头有 SOP， 系啦，即系一啲 课文啊， 系咯，一啲。叫做 service 上面嘅嘢，佢哋会系啊成一个好似一个课程咁样俾啲员工去上，连每一道餸里面有啲乜嘢落咗啲咩料，点解系啲咁嘅味道，都系讲得好 detail 好细节，全部员工一定要去学晒噶。 而家最惨嗰啲餐厅嗰啲咧 ，service 嗰啲咧，分分钟我哋坐喺个头顶过又得，而人哋唔会噶，人哋真系好优雅咁摆低。 系啦， 依家系棒， 系啦棒，抌低俾你就算噶啦。 人哋以前嗰啲真系。整靓个煲咁啊，搭条筋喺度拎住托住支酒就好型噶，嚟真系。 同埋即系点样攞只碟咧？依家啲人都未识嘅，即系你成只手指印落去，大佬咁我抹碟嚟做咩啫？啲灯光一出，你咪全部所有人啲手指纹喺晒度。我攞去打卡都得啦噶， 放喺度唔好意思， 即系我哋喺入边抹碟抹到死喎，又燥水，又跟住又抹翻干水， 所以咪 等佢拧身， 少少嘢就可以睇到嗰个人嘅功力咧，系去咗边一度噶啦。 系啊， 系真系嘅， 唔系 challenge 啲乜嘢啊？你少少嘢，即系我 都做过后生，我都俾人清过，我都做过 fighting， 做过米芝莲，我俾人清得好辛苦噶，你知唔知嗰时候？ 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知识要学， 系啊， 人哋嗰啲 waiters， 人哋 service 得好嗰啲咧，一早已经写定晒呢张台啲几个人食乜食乜，唔会问嘅， 系啦，行埋嚟， 边个要檸茶，边个要咖啡，你老板系一早知道晒噶啦，唔会嘅，唔会摆错噶， 全部 画 晒纸仔，有啲写。 S1 S2 食啲乜嘢几成熟？ 佢哋写晒，我之前去嗰间咧，佢就打个十字。咁我哋有四个人喺张台咧，佢唔永远都唔会错。你 系 要乜佢就放喺度，唔会拎咗埋嚟。诶，边个要顶茶啊？咁啊，边有呢啲嘢噶，大佬系咪先？即系 好核突噶啦。 而家基本上咧已经系好核突噶啦。不过算啦，唔可以要求咁高噶啦。 但系我哋 系我只可以咁样讲。 我哋呢行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行行有啲嗰个行业。我第日就系第日整嗰个咧 up， 我哋第日咧就专讲 啲西嘢嘅， 系啦系啦，我哋最后就讲啲西嘢，啲西客啊，西客 大把嘢讲，如果讲西客嘅话 系啦。咁啊，今晚多谢阿 Steve 百忙中抽时间上嚟帮我哋做我哋嘉宾啦， 系 嘛？即希望有第日系有机会试你食嗰啲嘢， 实有机会，实有机会， 绝对有， 绝对有。 咁我哋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咩嘉宾？ 下个礼拜就系会计师。 会计师，我最怕嘅嘢数字。我第一份工系做会计嘅， 系我都曾经尝试做会计。 我系会计师楼嘅马婶姐，我第一份工就系做会计师楼。唉，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介绍第二个嘉宾同大家见面。好啊，今晚多谢阿 Steve 啦，多谢喺个电脑面前收睇我哋嘅嘉宾啦吓，嗰啲观众咧，好多谢，拜拜， 好啦，拜拜。